三番全面睇已经十周年啦，我知呢个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其实好多人听噶，不过佢哋只系惯咗喺背后默默支持，所以唔好再有人话三番全面睇系冇人听嘅。我系网络主持人穷飞龙。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嘅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嘅瑞星号太空母南非场景，佢哋就系 Tasku 同今日上嚟嘅朋友啦。不过人人都叫佢哋做 Sci-Fi 全面睇嘅。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ku， 我系新李， 我系韩永， 我系芬芬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咁当然都唔止我哋嘅，今日好多人嘅，咁一阵间马仔啊，仲有阿明啊 ，Peter 啊，咁仲有一位新嘅，即系应该即系大家未见过啦，嚟个聚会啊，阿 Hank 都会同大家讲下嘅，系啦，咁好多位啊，因为艺侠，咁当然我哋唔系话就系讲到戏，套戏本身可能就好唔好睇咁啊，唔系，但系我哋会 spin off 咗咧。好多藝俠，即係嗰類型嘅嘢，即係原來變大縮細啊，或者呢啲，原來有其他作品喎，咁係啦，日本卡通仲 跨兩個世紀嘅作品都要講曬啊， 係啊， 即係 有 啲舊 有好舊嘅 一啲其他呢啲嘅作品喎， 好係啊，好多噶。系啊，咁啊，當然嗰啲佢就唔係有未必一定打嘅，有啲咧係科學冒險，咁啊縮細咗成個隻男啊入咗個人裏邊，其實係依然呢個， 一零二空間咯， 冇錯 冇錯。啊，唔係嗰個唔係嗰個再早啲啊，你話嗰個零二空間係已經係新啲啊，再舊啲。 我細個睇零二空間好睇噶， 係啊，嗰套都好睇啊，係啊，係 好睇。 嗱，咁啊唔止喎，一陣紛紛都會介紹另一套，其實喺度日本係攞咗呢個做，但係我都唔識呢套啊，但係竟然有睇。 我應該香港未做過。 香港應該未做過，係。但系其實係手中自從嘅公司製作㗎， 公 司，佢仲親自走出嚟介紹㗎，完即係每嗰集完嘅就 嗰個好似記者招待會定唔知 係啦，即係有啲似希視角咧，有時佢咪會即係咁樣有完咗就有一段嘢。 因為佢係醫生嚟㗎嘛，所以佢 係冇錯，佢真係揾咗啲醫生嚟去做顧問嘅嗰套嚇，咁又縮細咗成隻男啊入去個人體裏邊，但係佢嗰個就怪啲嘅，因為嗰啲治病嗰啲嘢係外星怪物嚟嘅。所以其實有戰鬥係咁，一陣子講其實好多嘅唔止嘅，佢多啲字有個咩玲瓏三三勇士， 玲瓏三勇士啊，昆蟲人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近排有玲瓏公主啊，咁原來以前都有玲瓏三勇士，咁其實係即係改造出嚟嘅，即係佢原本都係人嚟嘅，就唔知咩俾啲佢改造佢嗰度好似都係蟻嚟喎，所以都關事啊， 帝國啊， 系啊，昆虫帝国系啦，咁但系好似系蚁嚟嘅，好似嗰个系咪嗰个？ 唔系只蚁，有啲甲虫，有啲嘢咁嘅， 即乜都有啦，系啦，系啦，吓，系啦，都会讲到，系啦，都会讲到，咁我哋系讲好多嘢嘅会。OK， 好，咁今集主要都系呢个啦，咁当然都有其他嘢，即系咸蛋超人都有新啊，咁好多嘢。 系， 咁当然亦都有一大扎消息啦，系咪？高达都竟然真系拍真人版，咁我哋会讲噶啦，吓，即系会啊，到底系自祸自福， 近期。最红景甜啊！ 嗱，景甜佢冇话有，我其他人觉得有，因为 legend 有啲屈位嘅，未必有。 嗱，但未必有都必有嘅， 都九成噶啦吓，照计。 哦，咁好多女主角位嘅，系啦。即系住我得 睇妹嚟 嘅女主角位嘅， 马西系。 唔係我驚佢做馬沙，唔知做馬西啊，大佬。即係大家認唔認馬沙嘅原型其實係女人嚟嘅，原本係。 同埋你佢笠咗個罩都唔覺噶嘛，佢可能性轉。 佢似啲啊，佢似啲啊，女人即係其實佢畫出嚟都好似女人咁啊，尖面咁樣噶嘛，即係 尖嘴人啊， 英俊咁噶嘛，係 咯。同埋西面噶嘛，馬沙西面佢啱曬咯，阿景甜西塊面。 咁啊，系啦，咁啊唔知啦，系啦，咁其實係唔係都唔知啊，我哋希望佢中途就唔好拍啦， 我好成機會啊，大佬。 咁嘅喜訊啊，係啦，即係如果你真嘅拍出嚟，我驚影咗黑歷史啦，一陣會講到。 或者係一個原創故事都唔定咧，未必一定改編之前嘅。 冇錯，係原創故事嘅機會仲大啊，即係其實咧得翻啲人名。系啦，咁即係變形金剛咁嘅啫，即係你唔好當係，即係唔會係 G1 啦。 呢個形仲正過嗰陣時個 game 個肥佬馬沙。 我肯定成个，你放心都得啦。即高达你唔方会认得，你放心啦，系啦。咁啊，咁但系一阵我哋都会陆续诶讨论咗好多嘢嘅，有一套澳洲片叫做 Upgrade 嘅，都会同佢介绍少少吓，但系 啊，仲有啱啱琴晚即系7月7号 ，Netflix 都订咗一出叫台湾版嘅黑镜嘅剧集出嚟， 即系系台湾，即系讲台湾嘅， 系啊，台湾 哦，以为过瘾喎，即系你。你香港啊編咗呢個十年啦，即係佢就玩黑 鏡，想提一套澳洲嘅劇集 Netflix 嘅， 都唔錯 嘅，唔係好新嘅，係都年幾前嘅，但係好啱而家個形勢嘅，叫 Cyber City， 咩嚟啊？ 係一套講陰謀論嘅，即係中國點樣入侵澳洲嘅政壇。 诶、欸，咁样，哇，啲咁样啊，咁样等一阵讲埋啦，一阵讲埋啦，系啦，系啦。 咁话题嗰啲， 唔好睇嘅，好惊闷嘅。 哦，咁 样。系啊，哦，即系净系个话题好睇嘅啫。O K， O K。 惊闷，但系佢故事系好嘅，只不过啲人拍得真系。 O K。 有啲人啲演员唔系好认识啦。 明白。好啦，咁一阵逐一吓，逐一详细先讲啊，好嘛？好。 系好。 好啦，咁啊，系啦，咁啊呢排咧都呼吁下啦，咁啊其实都有。有好多朋友同我哋賀詞啦，係啦，即係我哋都做咗十年啦，係啦。咁其實呢我哋都歡迎呀，其實聽眾都可以㗎喎，即係咪啫，我又唔係咩名人咁樣，我其實都唔使㗎，可能你都我聽咗我哋一段時日啦，係咪。喂，其實你都去賀詞呀，即係賀詞冇話一定要名人呀，係啦。咁其實可以即係大家都證明一下俾其他人知呀，喂，我哋咪冇人聽呀，其實。 嗯， 因為其實咧，而家大家都係沉默咗啊嘛，即係冇發聲嘅。咁其實大家中意，因為你係一個普通人，即係其實係大家都普通人嚟嘅啫。講真，做網台係嘛，即係有邊個係好勁啊？係嘛，即係有邊個而家係大導演啊、大明星啫？冇啊，係嘛。咁其實都係可能網絡上嚇有少少名氣咁嘅啫，最多都係咁。其實好貼地嘅，咁所以其實咧，大家聽眾咧，其實都好多卧虎藏龍嘅。講真，咁都可以啊。send 你嘅即系贺词俾我哋啊，好唔好？呼吁下大家先。 好， 冇错 ，send 去新呢度系嘛？定点啊？ 系 我哋之后揾个开个 po 啫，好嘛？等大家可以睇下点样整，好冇？之后好冇？好冇？ 直接 PM 啦， 唔使复杂， 好简单嘅，你 咁 谂 我啊 ，send 咗几耐啊，或者好开心啊咁样，恭喜我哋都得嘅。 即系讲一啲好真心嘅说话都得噶啦，即系唔系一定要搞到好似个广告咁啊，咁唔一定。 系啊，冇错，谂啊，唔使作稿嘅，系啦，随心而发得啦。 冇错啊，咁我哋可以 或者有啲咩意见都可以讲下嘅，见 到 系啦，都欢迎嘅。系啊，咁我哋之后发个 post 咁，大家可以喺嗰度，或者睇下有咩方法先，睇下点咩方法可以。咁其实录音就好简单，你搵个电话录就得噶啦，即系其实冇乜特别嘅，系咁录个电话嘅，咁录就得。其实而家大家都系咁样录嘅，冇唔系有啲咩要喺个录音室冇嘅，都系打个电话录嘅啫。嗰啲何时系，所以系 OK 嘅，系 OK 好。咁啊，麻烦大家喺踊跃支持啊。喂，好啦，咁系咪数榜啊？ 系嚟啦， 嚟啦， 咁就第一位。 好，第一位。 矮侠二黄蜂女现身， 会正常啦、啊，系咪今个礼拜系咯，梗系呢套第一集啦。如果呢套唔系第一集，真系奇怪。系啦，如果系八尾仙娇第一集，奇怪啦，一路爬升。唔好啊，唔好啊，系啦。咁呢套都入场就走唔甩噶啦。之后嗰啲好唔好睇就另计啊，但系入场走唔甩噶啦，系啦。 系， 嗯，好一阵我哋长讲啦，咁冇唔使讲住。O K， 好，第二位。 第二位，小偷家族。 哇！以為呢套 系啊， 冇 谂 到， 估计唔到啊！ 呢套镜到爆裂啦，镜到爆裂就会争得打电影时间 讲。哦， 最主要 点 解咧？因为佢系第一套攞咗康城金钟国奖嘅一部电影，系啦，即系日本电影，但系攞咗金钟国奖咁，系啦，咁即系你知香港人啊，中意追名牌啦，咁啊攞咗国际奖项啊，一定爆。咁加上导演啊，施之裕和嘅，不嬲佢嘅。佢其實去到介乎文藝片與劇情片之間嘅，即係佢啲戲唔悶嘅其實。咁佢不嬲喺香港就有 fans 嘅，即係從海街少女日記同埋之後，可能咩比海還深同埋咩第三度殺人之後，咁呢套第四套。 好啊，咁一陣聽下不打電影時間嘅介紹，好啊，好下一套。 好，下一套《侏羅紀世界迷失國度》啊。 係，都正常嘅，係咯，都仲喺度， 幾個禮拜啦。 系啦， 嗯， 不过冇谂过系即系第二位系俾一套即系比较细嘅制作啦，一定系咪？ 仲系日本嘅作品， 系咯，好少谂到，系啦，因为一般日本作品而家好似 系啊， 好耐冇试过，日本作品系 真係上唔到嘅，而家好多時都即係。 即系如果蚁侠唔系今个礼拜上去上第一位嘅咯，就 是啊，都有机会啊，真系系咯，嗯，好啦，咁啊侏罗纪都唔使多介绍啦，同佢听翻我哋之前啲集数啊，系啦， 冇错，好报告啊，侏罗纪而家个票房就8000万嘅，香港 系 8100万，咁已经系、已经系今年嘅第二位噶啦，咁但系就冇可能第一噶啦，因为第一位咧已经系复仇者联盟三，1500万，咁佢系史上第二。佢爭2000万贏阿凡達， 哦， 即係個市場計 都過唔到阿凡達嘅， 過唔到阿凡達。阿凡達講當年好啲嘅1.7，啊，你諗下， 哇！即係你計埋個物價， 係啊，計埋加價， 其實都超 好 嘅， 係啊，阿凡達好似好啲， 哇，犀利， 嗯， 就咁啦，咁啊，報報票房啫，呢個 係咁啊，侏羅紀不嬲呢個 I P 都有一定擁趸嘅， 係 咯， 唔差㗎，佢第一集都過億㗎，即係意思係咪第一集意思 reboot 嘅第一集，即係上一集侏羅紀世界。嘅即係第四集咁啦，咁就1.1嗰陣時，咁呢套其實明顯跌咗4000万噶啦，其實對佢哋好多發行嚟嘅覺得係輸咗噶啦， 有冇搞錯？有咁都叫輸？ 因為有咁講，係啊，輸咯，咪因為佢哋以1亿嚟做鋪入啊，你叫佢黐曬真係， 又 係，即係可能宣傳費都用咗1000万，但最後得8000，因為8000佢唔係 cash 收啊嘛，佢扣埋佢袋得2-3千嘅咋，係啊，咁你變咗佢對佢嚟計，佢覺得失望嘅。 即係宣傳費都好貴，隨時係等於製作費㗎，唔係講笑。 一接近咯，係咯，好多都一比一㗎啦，而家係啦，咁樣。 係咯。不過今次就喺啲產品上面佢又多咗好多，即係嗰啲有版税收嘅，始終都咁好似都 OK， 都賣得 OK 嘅嗰扎咁嘅恐龍玩具啊啲，係咯，嗯，好咁好講下一位， 好跟住第四位大佬可以退貨嗎？ 哇 ，OK 啊，泰國嘢啊，不過嗱呢度 clarify 翻啊，個發行話係出貓特工隊班底，咁但係又唔係其實。佢呃我哋嘅啫，咁因为佢系个发行商系同一间， 哦咁样啊，即系个班底系开发商嘅班底。 我系啊，我后屘 check 翻嘅，导演师都 check 过啦。导演、编剧、摄影师幕前所有演员冇一个重复嘅，即系唔系同一班人嘅。 系会唔系茶水阿姐同一个咧？ 或者可能系，同埋大家都系泰国电影咁咯。 系咯，大家个500年前都话唔定系似一家，所以系同一班底，系啦，都系泰国，系啦。 但係票房係即係泰國票房就勁過《出貓特工隊》啦。 咁係呢個就係嘅， 跑緊咯，數翻都唔差嘅。係啦，都唔差。 嗯。 嗱，咁其 好咁 係，其實即係呢個頭四位啊，我覺得都係有三套都係家庭片啦。 係 啊。 其實《侏羅紀》都係家庭片嚟嘅喎。 但係咁佢都始終係特技 action 嗰類嘅嘛，有呢個成分啊嘛，係咯。咁但係你頭先呢幾套其實冇嘅嘛，即係人咧，主要講人嘅啫，咁靠啲故事啊，靠啲咁，即係以往好少會即係可以贏到啲即係所謂大嘢啊，係咯。即係而家又唔係喎，又唔係咁喎，而家係咯。嗯哼，好啦，咁下一位。 好，跟住第五位街頭祖霸王啊。 哦，呢套都第五位，係。 係啊。 Okay, 上个礼拜介绍过啦，不打系啦，即系一班，即系叫做点啊，即系退役嘅球星咁，即系去扮老咁去打波咁啦，讲吓， 冇错，黐晒刀咁样扮到60-70岁咯，好似实情40-50岁咯，你可以咁讲，系啊，佢入边得一个现役嘅啫，系啦，就中国啦，系一个现役咁嘅 啫，OK， 咁呢个都 keep 到一个位置，系， 好， 下一位， 跟住第七位死神游戏， 哦 ，OK。 一位死神 ，O K 啊，都佢都算搏到啦，我估即系以 咁 低嘅估计，系嘛？系啦，咁 咯。但系佢系北美系 O K 嘅喎，那个票房咧。 嗯。 不过可能呢啲即系食后生仔市场嘅嘢就，就通常都 O K 嘅，都得嘅。 系。呢啲青春恐怖片又有市场嘅。 系咯，咁香港都唔系话差嘅，系都可以。不可能今次玩呢个游戏就未必系即香港非常流行啦、啊、吓。 嗯。 啊、即係呢個 Truth and Dare 其實有啲係同性有關係㗎嘛，即係其實佢有時 Dare 埋啲嘢呢好多都係啲鞋係 啊， 但 係 呢套戲就 冇啦，冇大裝啦咁嗰啲咁樣， 咁呢啲已經小兒科㗎啦，呢啲呢套戲都有，係啊，等下剝衫咪咩打車輪咁啲啫，即係其實有啲係直情係搞嘢， 幾個小僆仔僆妹咁 campfire 圍住嚟玩嘅， 即係其實係揾個理由搞嘢啊嘛。 可以咁讲咯。 系啦，即系变咗阿爹又话啊咁够胆咩咁嗰啲咁咪，即系其实咪搵阿爹啲椅咁咪有嘢搞啦，系咪？ 系 就完全唔关灵异事嘅，本来就呢个游戏啊。 哦，咁冇，真系冇，因为佢个古仔都讲系嗰只恶魔系可以附落任何游戏啊嘛，即系你可以附落跳飞机跳到死为止都得嘅，咁样嘅，系啦，嗯。咁佢就唔係話本來嗰樣嘢有關，即係佢就會得意就係佢本來嗰樣嘢唔係靈異嘛。如果本來嗰樣已經係碟仙咁，就一開始已經係鬼故啦。你覺得係咪？咁但係佢又唔係嘅。啊，咁點解呢個咁嘅遊好普通嘅遊戲呢，咁點解會變咗死人呢？咁又唔，其實我覺得佢都冇咩問題嘅。不過即係我哋就覺得佢其實係好平白嘅啫，個故仔。不過佢就拍得幾悦目咁解咯，係咯。就咁嘅啫，咁所以都有一定嘅观众觉得过瘾，即系最初我哋自己睇嗰阵，我哋都冇飞带，即系我谂住飞睇睇嘅啫嘛，点知我又睇晒，咁佢又做到呢样嘢，系咯，嗯，好啦，咁啊有兴趣多睇呢套嘅，系好， 好，跟住 下一位， 好，跟住 第八位，直着雨点再爱你啊， 系呢套系翻拍嘅，系咪？即系韩嘅翻拍，有 韩国版， 系啦， 嗯。系啦，都系爱情故事啦，系啦， 嗯，系， 嗯，系啦，咁啊 ，OK， 好，有冇特别？冇特别，就睇啦， 未睇噶嘛， 系，好， 系下一位， 第九， 跟住第九位就系呢个《逃亡大计二》啊， 嗯，哇，呢套都有第九位都算好啊，因为其实有好多人都觉得唔得噶。 系，喂，真系唔得喎！我其实我应该我有冇开咪讲过上礼拜？定我不在嘅嘅，同埋总之我而家入到今年 讲嘅， 复片啊，即系唔系烂片喎，复片喎，即系复片第一位啦而家。 系点解咧？佢要咁衰咩？ 冇啊，好差喎！我真系， 你真系觉得好差。 系啊，即系 我都赞成不大啊！我都觉得系好，我都觉得系好差嘅， 好烂咯， 系冇嘢食得晒。 唔计黄晓明啦，即系黄晓明已经系烂啦，佢成个布局都差，佢都冇夹硬入嘅，即系佢都冇桥嘅，佢开嗰个监狱都冇桥，监粗 有马记嗰只啊？ 唔系即系，如果你当佢系 strict to video 同埋系。Lexus 咁嚟睇咧，佢就 OK 啦，即系意思。 哦 ，OK。 你入戏院俾几廿蚊咧，就可能会觉得争啲嘅，的确。 系 好弱 嘅 呢套真系，系啊，仆我真系 好明白。唔系即系弱嘅意思系要睇喺边一个位度比较， 嗯。 系啦，即系如果你当正一套荷里活大片咁睇，一定唔得。系。 明白。 诶，所以大家喺网度睇下系 OK 嘅，我意思系。 系， 其实有啊，即系有啊，有网睇，咁但系咁上网睇下又未去到唔睇得咁嘅程度。你成日当系国产片睇，好好睇啊呢套，好过《战狼二》好多，最少系咪？即系你咁嘅咧，冇计啊，我知啊，系啦，即系佢都系一套荷里活片嘅制作嚟嘅，始终，不过就即系唔系 A 级啦，系咁咯。咁你话要睇史泰龙咩？佢亦都冇欺场，佢唔系话系出两个出场。 系佢喺度嘅， 喺度 嘅，又唔系话如话 唔系 系啊出出咁样又唔系 系啊咁啦。咁所以咁嘅角度咧，你 位落嚟就比佢平时老好多。 哦，系咩？ 感觉 差唔多啫，都系咁上下啫嘛。 你 咁佢可能拍第二戏嗰阵，佢会再粗下啦。咁呢套可能就冇噶啦。 呢套就 换咗嘅。系，哦，咁你又覺得佢會為咗呢套戲粗 fit 咩？ 哦， 唔係咩大片，係咪？係咯，即係你見阿諾斯華辛利加，你都係唔會套戲粗 fit 啦，係咪？ 明白。 咁佢都係就咁嘅演㗎啦，係咯，就係話我唔係咩再開 Terminator， 可能咪就粗下咯，係咯，即係就粗唔翻 Terminator 咁㗎啦，但係即係都會即係 fit 翻啲啦，係咪？ 係啊， 最 少 我大 個 膽啲啦，係咯， 好腫好透啊，呢度。 嗯。唔紧要啦，咁佢都系用脑多嘅啫，今次系做师傅啫，系咯， 系咯， 咁所以唔佢打都系打两拳，咁佢又唔使点嘅，系咯，系咯，咁啊 ，anyway 啊，咁啊有兴趣咪睇下咯，网上多啲事，系咯，呢套，嗯，即系我叫大家意思即系可以喺其他渠道睇下，唔系叫大家入戏院啊，系，OK， 系即系其他渠道睇下，佢未至于唔睇得，完全唔睇得嘅，未至于嘅， 好， 即系如果大家叻，捱到死亡筆記都好好多嘅，系 咯。咁好过死亡筆記， 系咪？ 起码都未瞓着。 嗰个 level 啊，喺嗰个 level 睇佢好好多。 嗰个 level 系咩啊？ 嗯，梗系咯， 其實佢係呢啲 level 嚟噶嘛。 OK， 佢好 你攞喺呢度。 佢好似戏院上喎，唔系电视制作喎。 唔系，佢系喺你呢度戏院上啫。佢北美系识做 video 嘅。 O K。 O K。 冇喺戏院做嘅，系好。 跟住第十位《绝命酒店》啊， 《绝命酒店》哇！呢套喺第十位先犀利喎，因为其实喺北美搭死咗啊，佢哋。好惨啊！系啊。竟然呢套又喺香港又可以有十名内喎， 依我哋有冇 几百万咯、啊？而家 系咪数漏咗第 三百零万票房 第六位有冇数到啊？渡海豪情 其实数漏咗啊，你百几万票跳走咗，系喺第六。 哦，我仲系咁好呢套戏消失咗啲，原来都冇。 即系早霸王之后，你一跳跳咗死成人 哦，即系百尾千娇喺中间第六位。 中间 ，OK， 系第六位。 咁都好嘅，系咧，起码佢唔系话即系 讲个咁嘅名。有冇人知系渡海豪情嚟噶？ 唔系，佢都有渡海豪情嗰四个字嘅。 我知佢系左交同 Me Too 就够啦。我话霸体，我唔使理佢咩豪唔豪情，我就讲明霸体嘅。我一定唔会俾钱入场嘅呢套戏。O、okay? K。 嗯。 不过即系好可惜，就唔系太多人响应嘅。见到 佢好似佢唔系重拍，佢系重拍算啦。佢又要同旧嗰个有关系，呢样先冇料。 唔系有关系唔紧要，佢佐治古嚟死咋嘛。 是 啊，喂，唔紧要啦，系啦，即系点拍都得嘅，你唔好即系你揾史泰龙嗰几个女出嚟做好啲咯，系啦，即系唔好揾啲即系我怀疑咪昆龙驱风油赞助啊呢度嘢系嘛， 和兴八八油咯， 唔系驱风油啊，驱风 加埋佢跳咯，系嘛， 嗯哼，吓咁即系但系北美系好多左交支持噶，冇办法噶。其实呢个我哋一阵会讲到嘅，即系其实今次蚁侠都关事嘅，系即系佢最少个宣传牌啊打咗好重嘅呢个女权主义啊左交嘢嘅吓，咁但系套戏入边佢冇咗嘅，系 冇 套，即系男上女下嗰啲啦，举例啦吓，男上女下嗰个画头好明显有 画头画头有多啲嘅，例如方块呢啲完全冇喺套戏里边， 系咁所以佢咪就系话，其实佢喺个宣传度系呃你啲左交入场咯，即系佢因为见到。见到黑炮得啊嘛，咁啊食过番寻味啦，系咪先？系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好讨厌嘅呢件事，系。好，咁啊，好，仲有冇啲系新上喺下边嘅？ 其实今个礼拜咧，得三套系新上嘅啫，即系除咗蚁侠啦，就系头先小偷家族啦，仲有一套咧，个名好科幻，叫做《水底行走的人》。哇，你谂下仲系 即系犀利喎，潜水行水侠啊？ 系啊，即系潜水侠咁样。咁原來係一套紀錄片嚟嘅，嗱近嘢。 哇，咁多啊！ 係啦，咁就真係冇辦法啦，我真係冇唔會睇呢啲。咁總之即係個導演香港導演嚟嘅，而且佢出名拍咗片嘅，就攞個獎嘅，女導演陳安琪啊。咁佢之前拍嗰套叫《三生三世列華靈》嘅，2012年嘅作品，咁就係即係代表香港喺外國攞咗好多獎嘅。咁原來佢專拍呢啲呢就幫本佢應該係即係佢幫啲藝術家去造影，即係幫一個藝術家拍佢嘅一個故事，佢背後嘅心路歷程，又拍下佢啲作品，咁佢專拍呢啲。咁呢個水底行走的人呢，其實係講緊黃仁，我中文差，黃仁葵應該係嘛，我都唔知佢又唔係達，即係好似杜達個達字，但係下 唔係係黃仁葵呀，呢個葵字咪水滸傳裏面嗰個 啦，即係嗰個 人物， 咪肉，係啊，咩 李葵啊， 係啊，嗰個有個葵點，係啦，咁啊，黃仁葵，冇錯， 係咪？唔止中葵啊， 都國內嘅食得，係即係中葵嗰葵，係啦，係啦。 唔係咁，佢實際係做乜嘅咧？點水底行走咧？用嚟最佳？ 唔知，冇人知。我懷疑佢即係有啲寄語入邊有啲説話翻呢句事啊。 即係佢畫嘅，定係做咩呢？或者做咩嘅咧？ 佢又勁啦，佢係話叫做咧。本土抽象畫家，但係同期嘅電影美術指導加佈景設計，同埋叫藍調啊 ，Blue Beach， 即係藍調音樂家兼攝影師，咁同埋又會畫壁畫 嘅。哇，都 咁應該就冇人識㗎啦， 多才多藝啊，一定冇人識。 同埋 咁，但係你嗰個藝術人會識啦，文青會識啦，我唔係啊，咁我唔識。 但係應該出名嘅， 應該出名咁啊，拍得到佢應該出名嘅，我估就。 我唔敢講，係佢香港好多文青係扮嘅啫嘛。 唔知 香港係假文青就多啫，真文青 有即係啲女又話自己文青咯， 都話嗰啲好多， 只要頭髮長上身條長裙，冇周身紋身就叫文青咯喎，香港嘅地方 紋身都好似係 文青㗎，係 系咯， 纹身都系纹身嘅。 诶，纹身加刺青就唔系纹身，系咯。 系啦。 嗱咁啊，香港好多人眼中咧，藝術家係黑米嘅啫，即係其實即係最尾都係講你揾唔揾到啊咁樣嘅。咁有啲藝術家係揾到噶嘛，咁有啲係其實麻麻地嘅啫嘛。咁其實喂，咁藝術嘅價值唔係用錢去衡量嘅。咁但係佢理得你啫，咁佢眼中咁你喂你街邊咁喺度玩音樂嗰啲，咁佢咪嗰類黑衣咯？咁咩唔同？喺個眼中有咩唔同先？你同嗰個喺度吹口琴嗰個盲佬有咩分別先？咪一樣。系嘛，或者同啲大媽分別，喺我眼中係一樣嘅啫嘛。咁所以你話咩誒，幫啲藝術家做一啲嘅誒，即係啲有啲 documentary 咁樣，其實誒、其實個市場比較細啲咯，即係你即係想香港嘅觀眾入場，我諗即係好難啊。同埋你會邊度播啫？你都係係咪亦都係喺翻啲百老匯電影中心啊？百老匯 電影中心咯，同埋 IFC 咁咯，係 啊。即係又係收窄咗嗰個範圍，咁變咗一般人其實都唔會接觸到啊，所以其實好悲哀嘅。咁同埋咧，呢個 documentary 呢樣嘢咧，喺即係可能你美國就好多嘅，即係講啲咩問題啊，講啲誒，即係嗰啲，咁佢係照喺戲院上到好多人去睇嘅。但係我相信香港咧，佢哋會覺得，嘿，咁咪即係鏗鏘集啊，定星期幾檔案定乜嘢？咁 新聞透視咁樣咯，即 係係咯，佢覺得冇搞錯啫，我諗。係 咪佢哋唔明啊嘛？ 即 係 點解要俾錢？ 冇睇紀錄片個 concept 嘅，即係香港真 係， 即 係 佢 係冇嘅。 有啲主觀紀錄片，有啲係好客觀。 唔係佢唔係啊！佢如果係係美國咧，佢可能都會睇嘅。係啦，咁嗱，嗰個題材係可能佢講係一個大啲啊嘛，係咪一個咩？哇！你講啲。紧要啲嘅嘢喎，咁样系嘛？咁你可能你拍嗰啲 系有套美国相类似 Blue Earth 咁添啊，真系讲地球影星星马骝喎。 咁咪就系咯。咁呢啲啊，反而又有人睇嘅，系啊，就都好奇怪嘅。总之你香港整就即系你谂你香港都得嘅，你拍下丽苑睇下啲达文像几惨，咁佢又唔想睇啊。 另外，某程度天地一生 我 都算系啊。 佢贴身嘅嘢，佢又觉得。唉，我成日都知㗎啦，甚至入戲院都仲要睇返呢啲嘢啊。 咁 我 又唔知。二嚟就係呢啲通常喺電視台佢有做㗎嘛。係。不過我懷疑啦，平時嗰啲星期幾檔案其實有幾人睇啊，我覺得都唔多嘅。其實都唔好多人都冇興趣嘅，講真。即係探討返一啲即係真正嘅問題啊嗰啲呢。你唔好讓啲人有。係即係佢哋真係想kill time 㗎咋，即係其實佢係想開心㗎咋，仲要係。咁你講呢啲唔開心㗎嘛，係咪？即一定咧，多数都唔开心啦，系咯。咁不过你讲艺术家呢个就唔系嘅，呢个都系开心，不过佢又冇兴趣啦，系咪？你讲啲即系呢啲艺术家啲咩心路历程啊，嗰啲咩咁，睇下关系鬼事咩？系咪？系咯，即系艺术呢样嘢到底喺香港值几多钱？系唔值钱嘅，同大家讲。 系， 即系佢本身系唔值钱嘅。你要艺术咧发挥到一个商业作用嘅时候咧，佢先系值钱嘅。即係香港就係咁，呢樣嘢係揭開咗嘅。 畢加索都係死咗先出名嘅啫喎。 唔好，畢加索唔係死咗先出名嘅。 唔係，應該話出 先值錢應該 梵高先係 啦，梵 高先係啊嘛，係啊，梵高先係。 即係佢未至於話咧係冇人識嘅，即係其實佢都係有名嘅嚇。咁佢梗係更加出名啦。畢加索係賣唔到錢嘅咩？ 啊，生前賣唔到錢啦，生前賣唔到錢。 即係一蚊都冇人買嘅。 咁未至於，總之唔可以令佢富裕啦。係咁講。 哦，咁佢冇富裕啫，佢啲畫係有人買㗎嘛。梵高係冇啊。 有， 梵高 真 係冇。梵高係佢大佬幫佢買嘛。係 佢啲屋企人 買咗幾幅。 啲屋企人幫佢買嘅啫。咁你話富裕，咁我冇話佢富裕，但係即係佢都有價嘅，都有人買嘅。咁但係你即係咯，即係你啲係可能都係死後啊，咁跟住先慢慢，其實都係可能係經過好長嘅時間喺嗰啲拍賣會度咧攞翻嚟嘅啫嘛。 死咗佛朗哥將軍就話好鍾意佢， 係咪？哦，咁樣係咪？ 佢出名啦， 就真係出名啦，係咪？ 好多時都係因為個作者唔喺度，咁咪變咗有戲有剩，咁咪就話佢值錢，咁咪炒戲 咯。嗰啲都唔會係絕版啊嘛。 系啊， 点样？ 我一讲嗰啲咧，嗱，你讲呢个已经系牵涉到艺术品收藏价值嘅问题啦。 系， 咁你其实即系作为艺术品投资咧，咁其实你都系当普通嘅投资啫。咁你唔系话佢要升好劲嘅 ，OK？ 即系你买一般嘅物品咧，咁佢都唔系升得好劲噶，系咪？喺短时间之内，咁变咗你呢啲咧就唔会当佢系即系毕加索啊，咁呢啲咁嘅，即系好少会博到嘅，都唔系现代。仲有冇毕加索就？ 即係或者梵高你都唔好諗啦 ,ok? 即係而家呢同埋有一個講法呢就係話呢就係話你死之前紅唔到係唔會紅㗎而家。 係。 係咪 ?ok? 係啊唔係以前啦即係你因為而家呢你嘅價值呢係即刻要有㗎。即係如果你而家都建立唔到一個嘅價值嘅時候呢即係意思即係話你而家都賣到錢不過死後更賣到錢就 ok。但係呢如果你死之前都未成名嘅即係好似梵高你而家係冇可能㗎。即係你唔會話死後先成名㗎冇呢支歌㗎啦佢哋話。咁所以而家呢你就一定呢你嘅藝術呢一定要係同 commercial 結合。即係我講香港啊 ,ok? 嗱你話外國係咁外國呢個唔同嘅。你話你投資價值呢樣嘢咁呢個又唔係 commercial。你香港嗰種呢你淨係要 commercial 啊。即係你嗰個藝術品係唔可以就咁我就係整一幅畫整一個音樂呢要可能我嗰樣嘢係用到落一個電影啊或者唔知用到落一個唔知咩度啊。咁你先至得嘅咁你先賣到錢嘅咁所以就冇㗎啦而家你香港如果你講咩藝術呢啲就係一個藝術界裏面即係一班人囉咁但係你話即係對於外面嚟講呢係其實啲人真係唔識㗎唔係講笑㗎係啊即係你啲人話睇戲啫但你睇戲你都未入到睇劇場啦未去到睇話劇啦係咪但你話劇咪藝術啲囉係咪其實但係啲人都唔睇啦其實都係睇戲咋嘛佢都唔睇啦咁變咗你仲話畫仲係音樂呢啲更加即係其實相對再更加抽象同埋個娛樂性更加係低啦係咪相對呢班人係咪即係你睇戲啦慢啲佢都話悶啦咁你去睇畫冇聲出㗎喎、即係又唔知佢畫乜鬼嘢㗎喎三個頭六隻眼㗎喎咁你都唔知佢做乜嘅咁你又要做多功課了解佢做乜嘢你覺得啱唔啱而家個市場呢咁即係其實你係要用你自己嘅心思去擺落去再創造啊！其實你欣賞藝術係一種再創造嘅過程嚟。哇！你呢、這個門檻會高咗少少咧，對一般、即係對一般嘅電影佢都睇唔到嘅人啊，係啊。咁所以冇辦法啦。你香港因為係不嬲對藝術嘅培養係好差嘅，係冇啊，唔係差即係有佢冇，係冇藝術培養，冇欣賞藝術就唔係從事藝術，係啊，係。咁所以呢個係可以咁樣理解咧，我自己就係。咁如果你話有一套documentary 咧，仲要係講藝術家，即係我係好難得嘅作品咯，係咯。嗯，好，咁大家有興趣就欣賞一下 ，OK？ 或者佢有冇出碟嘅？其實之前嗰啲啊， 應該有， 應該有係咯。咁大家可以買翻嚟睇啦，即係如果覺得佢去電影中心係比較好，即係。隔絕或者麻煩係咯，咁所以其實都係嘅，即係一切藝術嘢都係會好隔絕、好麻煩嘅，整到你係啊， 算好啦 ，DC 都算好啊，係啊，都已經好㗎啦，其實都算好㗎啦， 唔係話走去踢柱啊， 唔係香港已經唔係好隔絕㗎啦啲嘢嚇， 係啊，唔算隔絕啦，係啊， 即係唔使去葵涌同牛屎灣係嘛，始終係 好葵涌而家唔隔絕咧， 要完啦，我哋呢一 part 都唔好隔絕咯， 係。 讲好耐啦， 好， 咁啊，仲有冇啲系落出去嘅？冇啦， 落咗去咪我哋个个礼拜都会讲嗰套彼得套咯。 哦，嗰套就唔系落咗去啦，嗰套系 嗰度嘅， 喺上画中，系啦， 佢仲喺24位嘅。 系啦，真系要研究系咪坚系，即系仲喺度，系。 唔系， 仲有 即系有咩可能？有咩可能嘅？即系到底唔通系就系因为个绝招就喺阿陈豪同阿森美嘅配音，就因为象征住基佬呢样嘢？ 其實先啲乜 City 力谷咯，即係佢有 Candy Park 有一場咁咯，每日。 即係我驚而家入場嗰班唔係小朋友啊，係班即係嚇同道中人嚟㗎喎。 咁啊唔知啊， 會唔會啊？ 冇睇啊，本身呢套 係咯， 咁停 啊。即係揾次去 spy 下，到底入場係咩人咧？係咯，係咯。 但好搞笑喎，即係咧嗰套咩超級無敵世界波咧，可能見到而家世界盃啦，先啲乜 City 又鬧翻喺 Candy Park 度播。 咁樣，咁得唔得？ 即係完咗啫，得唔得？咁一兩場咁，我唔知啊。咁 OK。 兩場咯，係，但係彼得套贏佢嘅喎， 係啊，彼得套贏咗佢嘅，係啊， 呢個真係奇蹟啊，真係奇蹟，真係奇蹟，係咯，即係外國都冇咁勁啊，大佬係，點解會仲做緊？ 香港係出咗碟㗎啦，彼得套都已經 係啊，有咩可能仲會有人入場睇咧？ 賣緊㗎啦，隻碟已經喺碟鋪度。 係咯，點會有人睇嘅咧？真係 係咯，我都唔係好明啊。 即係麗苑啊，大佬擺喺度長播，咁要俾飛喎，大佬。 即係唔知啊，呢個靈異現象啊，已經去到，我哋遲啲再開題再研究下。 唔知啊， 但你話真正冇斷咧，今年真正冇斷咧，其實下面嗰套先係真係冇斷。 係啊，邊套咧？ 死無對證十號做到而家都未完。 邊套咧？ 一月二十號啊，死無對證，即係我之前講嗰套 Invisible Guest， 即係話嗰套好懸疑嗰套。 但係我覺得冇呢個死無對證咧，喺舊年嘅 Netflix 已經上咗 嘅。係啊，因為佢係前年嘅西班牙作品嚟。 係啊，因為 Netflix 講上咗超過一年㗎啦，呢部。係 啦，但係喺國內都爆㗎，佢係西班牙喺國內都收四億㗎好似。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 係啊。 因為我印象中即係香港啲戲院做第二輪電影都唔多啊嘛。 系， 但呢套可能有口碑咯。 即 系 如果你有啲戏院 系 做第二轮电影嘅，咁佢而有啲戏咧，虽然做咗好耐，但系佢都有做，咁唔出奇。咁、但系我唔见到有呢种定位嘅戏院啊嘛，咁所以我系唔好明白点解零零丁丁有一两套咁样长做嘅戏，真系好难理解。即系以往系长做嗰啲，一定系即系都几犀利嗰啲啦，系咪？咁即系吓，咁但系又唔系呢啲，你好明呢啲，咁咩嚟噶？咁样吓，即系开另题再探讨啊，要吓。 嗯，系 即系专向呢啲片埋手啊，迟啲我哋都买翻几套翻嚟啊，咁样可以咁样上足一年嘅咩戏嚟嘅咧，大佬吓， 系咯，有限数嘅咋，买呢啲好少钱噶，系啊，你估唔到啊，几千蚊都得个分钟， 咪但系问题就系佢有院上啊嘛，咁其实 系啊， 院本身系 有院上先咯， 系咪个院同嗰个诶发行商系同一间公司啊，或者系有关系咧？我估 又系咁咯， 系啦， 因为佢系即系 Cinema City 上啫嘛，即系阿 王。咁呢段讲咗好耐啦，真系要完啦吓。OK， 我哋要快啲入正题啦。OK， 冇啦嘛，冇啦嘛， 好 到绑底啦嘛。OK， 好，咁以上系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跟住嚟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好啦，咁我哋讲蚁侠，咁香港个译名又唔同人喎，佢系怎好似叫蚁侠二系嘛？咩黄蜂女现身咁样，好怪 嘅， 好 怪嘅， 好怪嘅。咁台湾就怎叫佢？系咪叫蚁侠啊？蚁人啊，蚁人与黄蜂女，咁好似正常啲， 系 啦。咁香港 蚁人与黄蜂女咯，系啊系啊，但系国外点解跟我哋？ 吓，国 外 咩？ 跟我哋？ 跟咩？ 中国啊，跟我哋？ 跟香港啊？哦，即係一樣 嘅，但未上嘅中國， 我個名一樣，哦，未上 ，OK。係， 但係 未上過迪士尼初稿、初發稿嗰套戲嘅中文啊。 馬蜂俠。 嚇咩馬蜂俠啊？馬蜂啊，中馬 蜂 馬上蜂係嘛？ 馬 蜂。唉，定中馬蜂係啊，嗯，大吉利是啊，真係嚇。咁啊 ，anyway， 咁啊，中文戲名係咁啦，即係佢可能要強調翻係蟻俠二啊，佢如果唔係佢以為係第二套戲啊，驚啲人。 係啊，係啊，係。 嗯，就強調翻《蟻俠二》，咁一定要有翻個 number 跟你，係啦。好啦，咁好啦，咁呢套點咧？大家睇過啦，咁啊，嗱，我而家主要大家不如不打講先啦，呢一段，跟住先至其他人講好冇？主要不打講，我哋可以回應嘅，不過係不打講先。 好， 好，嗯 ，thank you 曬。咁啊，我即係我失望咗啊，因為我啊成日好 中意， 幾中意《蟻俠一》嘅，即係《蟻俠一》咧，好多人都話啊，可能都有即係跌咗去，可能比較胡鬧啲。咁但係我覺得佢刻畫嗰兩段真係，譬如阿媽，即係一開頭蟻俠一係阿爸，佢個女同阿爸有啲芥蒂㗎嘛。咁跟住又原來講返佢阿媽啊，講話之前啊點樣原來係咩揭瓜有啲誤會咁之類。咁而又男主角又係同佢個女就因為又犯事咁，跟住又要重修個女關係。我覺得嗰段雖然唔係主線喺上一集，咁但係反而唔係主線咧，佢刻畫得幾好，我覺得係少有 Marvel 有啲角色幾有血肉嘅。我個蟻俠一嘅評價就係咁。 仲有多咗 個大叔細嗰陣時，梗係好新啦。即係嗰陣時個設定就覺得啊，配合咁樣去戰鬥，又打得好生活化，喺啲屋企個廳度打，喺啲玩具度打。咁啊，總之出嚟，我覺得係好精彩。咁我擺得幾高嘅蟻俠一個位置。咁我都原諗住呢套好有期望嘅喎，你見我其實好唔滿睇嘅，我跑去睇，我為咗睇佢真係大鑊。我跑到啫，流晒汗，我驚趕唔切，因為咁啊，點解入到去睇完喎？真係失，我自己係幾失望。我擺佢落去咧，仲低過Doctor Strange， 就低過銀河守護隊，就低過銀河守護隊集，佢就跌到去接近雷神奇俠，就好少少。我低到咁低嘅， 好過點都好過 雷神奇俠，我已經尾三噶啦，係啦，我最差美國隊長雷神奇俠，再加套我唔記得啦，總之係啊，即係低到佢尾幾噶啦。 我將黑炮擺最尾嘅喎，你黑炮擺幾多？ 我黑炮就擺到都唔係好高好多，第六。 即都未 到後上，即到後上，到後上尾龍。 你而家呢個第二集嘅蟻俠係擺得係黑豹前定後咧？如果係咁， 咁我咪嗱，我咁講，公道講，我擺咗喺黑豹前面，即係我覺得黑豹好少少。 你覺得黑豹好過呢套啊？哇，咁大鑊！ 係啊，即係我自己嘅、 哦、 自己 okay, 因為黑豹起碼佢有個佢、有個黑豹嘅塑造嘛，角色塑造。 係 呢集咧，你問我最模糊咪就係蟻俠啊！ 好， 即系蚁侠系无。 好啦，咁佢主要谂咩？好啦，谂个实质个缺点啦，讲个实质嘅缺点喺边度？ 实质缺点就多啦，第一就系间隔之中，即系以 Marvel 不嬲间隔塑造模糊咧，今集就叫极致啦，吓、即系模糊中嘅模糊啦，咁得。 但系今集基本上系冇间隔 嘅。系嗱，咁啊又唔系咁讲嘅，公道讲，佢间完变中嘅嗰啲，你可以话系间隔噶嘛，佢唔可以话佢唔存在过间噶嘛，咁就 Ghost 摆明系之前系好 aggressive 噶嘛。咁但問題佢 aggressive 嚟，佢廢到爆啲啊大鑊嘛，即係係個心路背景又冇乜描述啦，能力上好似好屈啦，但打落就冇咩具體嘅破壞力啦，而又糾纏喺嗰啲好痛啊咁樣嗰啲喺度撕即係嗌啊咁樣，咁同埋我最模糊就我連個觀眾我都唔明。佢又佢痛啦、啊，關救佢老母咩事咧？點解又要搞佢老母，唔俾佢救，佢又可以唔痛咧、啊？即係呢個關係係未標到，我已經唔係好明。我哋聽到嗰句英文叫咩咩唔知咩壓榨佢嗰啲咩量子能量啊？壓咩即咩點樣提取量子能量同佢老母翻嚟？ 因為佢要嗰啲 有咩 correlation 咧？量子復原 particle 去 係復原因子啦，咁你咪入去攞咯，你關佢阿媽咩事咧？咁佢入去攞揾佢老母同佢揾啲復修原因子，其實冇底衝嘅，我都唔係好明兩件事。咁你話隧道得一條，佢一定要依剎那用條隧道，唔俾你揾阿媽，我都明喎。但問題又唔係喎，去到阿肥肥魔人嗰度，肥魔人嗰度間屋又有隧道喎。系魔 鬼 人，咁條隧道，你咪各自各精彩咯。我都唔明個衝突位喺邊。咁呢啲咧，即係個連個本身個即係唔好話仇恨啦，連個即係叫做能夠成為反派嘅原因都不清不楚嘅。咁我真係好唔知做乜。但佢出嚟型啊嘛，最慘佢本身著住制服嘅高型喎。我有期望，我對佢話玩到打到透明咁啊。咁但問題實際原來出嚟唔削嘅，除完個件衫仲唔削，即係只不過個。即係慘過好似濕化緊受家暴嘅黑人女孩，十五歲女孩咁樣嘅，即係個感覺係咁，咁啊變咗跌都跌咯。咁但係第二反派就係嗰扎所謂嘅Kal-El黑社會啦。最大鑊嗰啲Kal-El黑社會成扎白痴嚟噶嘛，即係真係白痴。咁而白痴就引申咧呢套戲咧個定位，我覺得咧佢就將佢咧拍到咧，即係我相信咧即係三歲小朋友睇得明。定位係咁，即係淺白直接簡單。咁啊，即係連就算佢所謂嘅笑位都教到唔係色情，唔係暴力，係玩嗰啲好 get 嗰啲，即係我都唔係好明白。其實我唔識笑，即係你話加咗個 FBI 咧，我有咩好笑啊？我唔好笑喎 FBI， 但係啲人就話個 FBI 好特別。 FBI 比啲黑社會仲要低能 喎。係係啊，咪咯，即係呆咗，無端端有咩事啊？咁啊咩藥啊？咁嗰啲咁嘅，即係我唔知笑喺邊咁樣，咁佢寧願加依啲咯。咁但係就盡量做到。啲價值觀就係奸嘅，唔係奸，佢都係有原委，但永遠你留意全部入面冇死人嘅，冇死嗰個人，冇人，即係最多啊撞跌佢啊受傷嘅啫。跟住兼有嗰啲反，係啊，連嗰啲奸角就永遠就搞下好似笑啊，我逼供你啊，追你啊，咁最後又衰咗，跟住黐喺度，類似咁樣，即係又黐喺度，跟住俾人拉啊咁之類。咁然後 keep 啦，咁即係嗰啲奸角都叫做簡單叫白痴化咗，或者叫做係啦，即係低智咗嘅佢嘅行為。咁成件事就係千里尋親，咁又係直接都直接咁樣。總之就冇能源就攞能源就得罪咗嗰個奸商，咁啲人搶佢嘅科技，咁佢又嗰邊就高笑話要同佢要爭條隧道，咁最後就點樣 keep 就我入去先，買入去先，留兩個喺出邊啊守住，咁跟住 FBI 又到，咁叫三方勢力就搶嗰嚿嘢，跟住喺個城市混戰，咁嗰邊入咗去，咁入到去先搞嘢。嗰、那個千里尋親記所謂呢，即係第一我冇睇漫畫啦，我其實唔明咩叫量子世界嘅，即係我嘅理解你都係好細嘅，咁細都唔係代表有世界㗎嘛， 係一個 我覺得真係爭講啦，學永你真係講，我知你真係好大篇幅講嘅，係啦，即間即係等高手學永補完啦，咁點知我喺普通觀眾立場我都不清不楚啦，無端端縮細，咁縮下縮下又有啲蟲嘅，啲蟲之後跟住後屘去到話又原子又整又見到世界。咁出到去咧，就即係又唔係好明點解一個人 入過個量子世界成功出翻嚟，又會有個咩心靈感應，咁你話咩留咗嗰啲咩坐標喺個腦入邊，咁我都即係不清不楚，其實關咩事啫？即係你當發現一個新世界，我有人去過第二個空間。 你唔使理㗎，你基本上你睇過高達零零咁，你咪明咯，即係嚇你唔睇。 新類型人啊嘛， 唔係新類型，高達零零佢係量子人嚟㗎嘛，最尾變咗。咁你咪其實就唔係現實嚟嘅，你當佢去過嗰度咪有咗啲能力，咁就係咁簡單嘅。 你可唔可以去咗另一個空間都得嘅，其實 過分少少喎。 哦，係啊，咁咯。咁總之係咁啦，跟住就無端端又喺度拼貼嗰啲砌圖，最邊就係話知道個坐標咁，跟住去揾啦，咁啊即係直到唔直嘅，亦都冇扭橋嘅，咁亦都一任佢講嘅。咁你咪揾到咯，揾到你冇驚險嘅， 嗰度就玩嘢嘅啫， 咁即係好淺白咯， 俾阿藝人去扮下女人咁樣， 平淡啲 啊，等大家笑下啫。 系啊，即系《千里寻亲记》啦。 同埋扮女人嗰幕，我哋一阵会长讲嘅。呢个系一个演技上咧，反而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示范嚟嘅，反而系即系佢好成功嘅嗰段戏吓。 我成功，我觉得嗰度好笑添，系啊。但系变咗佢系其实好多幕咧，佢系真系为咗好迪士尼化，系即系为咗令到观众发笑，包括入学校。嗱，佢即係其實你去到啲橋就嗰件衫會濕紅呢樣嘢已經好 cheap 噶啦，喺編劇嗰度，即係打橫打你夾硬做啲尷尬位俾佢，咁啊縮又縮唔到，放大又縮唔細咁嗰啲，跟住去到學校又縮到變咗好似侏儒咁細細粒，咁然後成段學校嗰段都係為咗揾翻舊嗰只夾啫嘛，咁其實你可以話個長輩屋企都得噶，咁啊跳咗嗰一幕咯，咁但係搞嚟搞去又唔係話有啲咩互動，又唔係話俾個女發現，又唔係入到去搞搞少少純粹侏儒咁樣行，跟住有啲笑位又話翻到學校啊點樣知學校咁大㗎咁嗰啲咁樣整啲爛gag咁跟住。好無謂嗰五分鐘又係冇咗，跟住又係嗰啲扮女人咁又係取悦觀眾，跟住後屘嗰啲白痴即係周圍白痴咁樣喺個城市度咁樣揸咁樣似好似以前啲成龍 A 計劃咁講，冇乜 A 計劃嘅龍兄鼠弟嗰類咯，咁啊即係都係好合家歡啦，你可以話即係你話合家歡銀河守護隊已經係啦，咁但係銀河守護隊除咗合家歡 冇咁合家歡。 唔係，其實 冇咁拍得歡咯。原來有嘢玩啊，收到佢真係，譬如玩《致敬八十年代》，又 唔 會玩幾段情。咁佢就算佢入邊都有段父子情㗎，即係佢擁抱嗰段寫得好㗎。銀河守護隊二，咁點解我會即係我覺得擺高啲？ 唔係人和守護隊都唔好啊！你係要睇呢個咧，你要睇緊即係北美已經上咗好耐，香港係就上嗰套Incredibles 即係呢個超人 特工隊二， 特工隊二， 佢係絕對係合家歡。即係你一定係啦嗰度，但係咧佢又有即係正經執行任務嘅，咁佢係兼備曬咧所有嘅層面，咁佢去到有危機嗰陣咧，你亦都有壓迫感，咁呢樣嘢點解喺一個動畫入面反而做得到嚇？你即係呢個你係真人上面就反而做到咁，即係其實我覺得 咁兒戲咯， 喺個故事入個鋪排上面其實 Incredibles 二反而係做得幾好。咁呢個你到時大家睇咗再對比啊，即係大家都係用一用題材，其實大家都係講 family value， 咁但係人哋嗰個做得好喎，係啊，所以唔係賴嘅，唔好賴，唔係話因為 即係唔係題材上， 冇錯， 手法或者個劇本你 係低就低，即係你要 你 family 睇咧，可以都兼而有之，唔係一定 你都可以好認真噶嘛， 冇錯， 即 係佢有 緊張有緊張得咯， 係啦。緊張嘅時候緊張，佢亦都有搞笑㗎，嗰套點會唔搞笑啫？係咪先？咁但係乜都有咯，人哋就兼而有之嘛，呢叫做。咁但係而家嗰啲就唔係兼而有之嘅，係成套嘢低能化。 係啦， 冇錯， 即係腦殘化， 弱智化。唔需要㗎嘛，你有搞笑，上次都搞笑㗎。咁其實多嘴佬都已經好夠曬搞笑啦，係咪？ 誒，食翻佢嗰啲 rap 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度反而係有少少，即係你問我，即係成套戲睇完真係零嘅，即係個腦又掏空咗。 都冇咩大爆谷啦，系啦， 系啦，即系我覺得連爆谷都不如嘅，因為爆谷都要食噶嘛，佢系唔使食嘅，即系坐卡車度無端端有人抹沙廚嗰只嚟嘅，咁之餘就睇完就冇嘢嘅，即系零嘅，零之餘咧就叫唯一叫回顧翻，咪中有少少優點啩，我覺得佢個風格上同埋就係食翻，譬如佢上次嗰個消息來源，咁佢 ED Web， 咁今次又做翻又叫做昇華咗，幾好笑咁咯，即係得 ED 咯，即係我真係讚無可讚，咁你問我。站位我反而我啊覺得黃蜂女做得好，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佢啊孭唔到，或者叫做個聲味孭唔起一個超級英雄，但我又覺得唔係，應該話真人狀態嘅黃蜂女同真人狀態嘅藝俠兩個有火花嘅，我覺得包括佢有啲少少曖昧啊，又有少少即係鬥啊或者點樣咁即係。 即係藝俠啊，唔知有啲少少好似細路仔咁樣噶嘛，有時少。 即係你意思佢哋係平時做得好啦，一變咗做 係啦，變完就交啦，係啦喺度，總之細路仔總之永遠條橋我知道我知佢放大縮曬，我知啊。咁啊點咧？咁你玩咗一集啦已經，咁今集又玩，咁而我又覺得你玩咧，你真係玩你又玩得唔盡，即係你其實最好睇嗰啲咧，真係吹下睇曬。 嗱、 你見佢咪船吉出嚟放大。抌嗰個咩 Hello Kitty 乜鬼皮利士糖？喂，係依啲啫嘛，架車縮細，即係放翻大崩走架車。嗱，你而家你睇完啦，回想翻嘅戰鬥場面，其實都係吹喇嗰啲嘢啫。即係其實最精彩啲展係落嚟㗎啦。其實 依個特別場面上集好好多喎。 係啊，因為上集佢打得生活化，同埋佢玩好多 呢一樣嘢， 好多配搭嘅。 阿馬仔係講過一個原因嘅，佢話咧其實第一集咧最初嗰陣啊。其實是就係 Baby Drive 嗰個導演負責嘅，咁佢係同巴寶地反咗台，咁就冇再做。但其實佢唔係拍緊喎，佢好早已經反台，但係咧劇本係佢寫嘅。咁但係嗱，佢哋後屘個講法就話咧，冇用到佢嘅。咁但係其實啲觀眾唔相信，因為咧上一集佢哋覺得佢好多好睇嘅地方咧，係同呢個導演嘅其他作品係即係有即係覺得係有關係。咁所以佢上一次好睇嗰啲嘢咧，佢哋會好相信係嗰劈咗炮嘅導演嘅功勞嚟嘅。咁但係你都知啦，劈咗炮反咗台，梗係佢乜都冇曬啦，或者衝咗廁所啦。但係你會唔會你俾咗錢喎？你會唔會掉佢？咁可能佢我啲人都覺得某程度都會有用翻咁。咁但係就死無對證㗎啦。咁佢自己亦都唔會出嚟去講，因為始終而家係即係大家係冇關係嘛，你唔會出嚟認翻嘛嚇？呢一幕咪我寫，即係唔即係所以就無頭公案咁。但係你呃唔到觀眾噶嘛？你知外國啲觀眾唔係善男信女，人哋睇好多嘢都即係人哋會分析到出嚟。佢哋就話咧，好睇嘅位其實係嗰個 Baby Drive 嗰個導演啊。咁、即係反而咧，而家接手呢個咧就是、上次佢係接二攤嘅啫嘛。咁今次呢套係佢全。完全去做嗱，咁好簡單啫嘛，咁你咪睇咯，軟硬天師嚇，咁啊個個都話係自己功勞係咪？林海峰都話係佢功勞咁，好啦，咁抹咗一人做一個棟篤笑啦，你咪睇得出係邊個咯？好簡單啫嘛，其實呢樣嘢你講冇用嘅，係你睇咪知。咁你睇到第二集啦，咁得翻係呢個人自己做嘅時候，咁係咪功力大貢？好明顯啦，係咪？ 係， 咁啊講完啦，係啊，咁啊講完啦，係咪？咁 同埋最大鑊就話原來個編劇咧，編劇係阿男主角有份嘅，佢自己有份編劇。 哦，即係又係好似阿邊個咁啊？好似阿死侍咁啊嘛？ 係啊 ，fit in 㗎，佢 fit in 入去編㗎，係啊。咁啊變咗出嚟就咁啦，即係你問我，係啊，真係交咗。即係我覺得佢個叫年齡層， 其實 即係。個取向 你 咁低咁嘅位啊， 都有啲似嘅。其實你話咧，蟻俠係 Marvel 系列裏面嘅死侍，你可以咁樣講嘅，即係佢係做翻嗰啲嘢嘅啫。係，唔係因為死侍唔係 Marvel 電影公司啊嘛，即係 Marvel 漫畫啫。但係電影公司係第二間噶嘛。咁你 Marvel 呢個電影入面，佢係咪要揾翻一個人咧嚟補位咧？嗱，佢哋實要嘅，佢哋實要同啲對家補位噶嘛，即係對應角色啊嘛。咁你可以話蟻俠算唔算咧？都算係。Marvel 核裏面嘅死侍啊，都可以咁講啊，係嘛？咁所以佢做翻啲差唔多嘅嘢，其實唔出奇㗎，係啊，其實唔出奇。 但係照計，我話或者應該咁講咯，咁佢又做唔到嘛？即係你話佢好反英雄咩？又唔係，佢仍然好主軸。 哦，唔係啊，我嗰做翻嗰啲嘢係講佢嗰啲，即係嗰個製作啊， 串串嘴嘴咁嗰啲啊。 係啊，唔係啊，即係佢話俾個男主角寫下劇本咯，呢啲啊。 哦，明白。 即係可能咦咁佢又咁，我又咁啦，咁唔出奇㗎。佢哋好多時。都是 copy 啲好無謂嘅嘢嘅，即係唔拉加啲嘢，佢又真係照抄，係即係咦咁人哋揾個男主角又參與，我又揾個男主角參與，咁其實咁係好定係壞啊？係，你出咗嚟咪大家知道啦。 其實第一集八男主角都有份編劇㗎啦， 係㗎， 係 係啊，佢有份㗎，其實第一集 我都有嘅， 即係可能參與度冇咁高啦， 參與度高啦，可能。 可能佢係作啲 get 啊嗰啲咁嘅嘢 即係佢冇話死事咁大鑊係咪？次次一參與就攋嘢啊！ 咁多嘅應該冇參與咁多。 參與到佢自己都要行刑射死佢啊！最後啊，死事啊， 都唔係冇參與啊！即係不嬲藝俠就喺個叫設定上就好鬼求其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佢第一集已經講又話咩縮細咗啊，保持翻佢個質量。 我哋一陣會大咗 一樣。係啦，即係即刻你會講啦。 忘記咗呢樣嘢先，我哋等下。 係啦，咁啊，但係問題佢又騎到隻蟻啦，我又唔係好明啦。即係你個 mask 又冇變又騎到，咁啊唔好理啦。放大咗又可以力大無窮咁啊，即係擺明個 mask 變咗啦。咁啊都唔理。但係我今集最大個bug就係咧，點解可以變大咗但係除衫嘅咧？不嬲唔係連埋佢，因為件衫先可以變大嘅咩？佢今集係可以變大咗個人，但係個人咧除咗件衫就縮細變咗人咁細喎。 咁啊件衫留咗喺個牆度，就呃咗叫聲東擊西，呃咗啲差佬，然後自己啊得著條底褲咁跑住，哎呀你中雞啦咁樣跑走。 哦，咁佢個人都有還原，如果你話佢個人都保持係巨人就怪啲，如果你話佢除咗件衫之後個人有還原咁都可以嘅。 啊，我真係唔知啊。即係咁怪咯，咁而又不嬲你唔係一縮就應該縮埋件衫咁，即係意思以往係件衫令到你大變細， 咁佢 你可以件衫保留大，但係佢人又可以 還原啫，還原翻原本啫，佢唔係縮細啊嘛，係咯，咁唔理佢啦， 我無厘頭啊，即係任何設定上嘅都我都睇到拗曬頭。咁因為其實你唔定呢啲烏斯咧，我作為觀眾或者冇睇漫畫，我其實我投入唔到嘛，因為我都唔知道究竟呢個場口對佢嚟緊係緊張定唔緊張。究竟是不是很易 handle 呢以他的能力。跟住另外他譬如落咗去個量子世界究竟危險定唔危險呢，那條蟲究竟是得意定是其實轉頭會食你呢，我都唔知道，因為任你講，你落到去位話安全又安全，落到去回頭孭住又見到條女攬住又返嚟，返嚟有冇意外，有冇能亂，會唔會係好難返，我又唔知道，跟住又返嚟囉，咁好似搭纜車咁易。咁你即係好多嘢我都唔明，咁 Ghost 又係咁，你好似個能力好勁咁，但係問題佢又好似半即係就嚟死咁樣病死狀態咁樣，跟住打來打去又唔知道，咁佢有個位好勁喎，一開刀勁喎，先聲奪人喎，隻手呢穿過咗蟻俠個頭㗎嘛，咁佢但係冇意思喎，佢又唔係整痛蟻俠，又唔係攞咗蟻俠記憶，咁之後跟住 keep 咁，即係呢啲嘢好甩囉，即係斷曬線之餘又係冇刻畫任何即係奸角角色，兼或者呢、這個特別呢個對 Ghost 嘅角色就刻畫得差。咁好似傳聞話佢後屘會變中㗎嘛，即係咪都係英雄嚟㗎？屬於 Ghost， 我唔知。咁啊仲死啦！即係你話有個即係未來會係自己人嘅角色變咗咁， 應該唔 係啦，類似咯。 佢話會留低咩呢個角色？唔覺啊？ 唔知喎。但係佢個女又會嘛？佢個女係其實都係英雄嚟㗎嘛？ 佢個女喺流出嘅照片係一個大啲嘅色。成年人嚟嘅，咁啊天生唔算成， 即係冇咁細咯，係嘛？ 你講嗰啲有穿時空嘅未來嚟㗎啦，你講嗰啲，你講嗰啲係未來嚟㗎啦，你講嗰啲係。 係未來，一變世界嘅未來啦。 Cassie 佢都廿歲嘅，畫跳咗五年㗎嘛。 哦， 係。係。明白。咁你留下何永稍後會講啊。咁我另外我補補就係話我。你話咪真係咩啦？唉，都估到你係玩放大縮細啦。咁我以放大縮細呢個 point 融入戰鬥呢個 point 咧，我都覺得佢拍得唔出色嘅。因為佢流於好簡單，就細變大，大變細，同埋飛啲嘢變大，但佢冇玩到譬如點樣可以縮細啲人由自己大嚟玩咯。即係你應該即係加多啲變化，除咗你縮細走去某一個正常 size 嘅嘢，咁你可以放大去追嘢，又或者你可以縮細就或者敵人縮細或者敵人變大嘛。咁原來佢又冇玩到嗰啲咧，喺個袋入面有啲上集就有噶嘛，喺個袋度揞，發覺揞到啲萬事夾啊，又筆咁樣抌過去噶嘛。咁佢今次就借即係你Hello Kitty 皮士糖咁啲擺明，即係又係廣告咁之類。咁但係你話佢喺嗰個叫做臨急應用大細技巧，就地取材作戰呢樣嘢，佢係甩曬嘅，即係好渣嘅。咁二來佢嗰個盤入面咪有好多啲迷你玩具，有車有直升機有成，咁都係玩一嘢就俾嗰個友攞咗架跑車，咁就點樣對我嚟計跑車同嗰架七人車咪一樣，點解佢唔即刻變整架直升機或者玩啲海陸空嘅嘢，潛水艇又好乜都好，咁你變化會大啲囉。咁三來你問我，你俾我真係已經係慣常要做蟻俠啦，你梗係有個盒入面擠好多玩具箱啦，係咪即係你冇理由唔擠武器㗎嘛。係咪先？你喺乜整啊？整架卡車出嚟啊？係咪先？咁啊，望咗火箭炮啦，係嘛？咁啊，即係你類似，你可以配合玩呢啲。咁原來我成日覺得蟻俠係應該要還原翻 fans 一幕，就佢跳去啲炸彈啲子彈上面，騎喺子彈上面，跟住就衝入槍管啊，衝入佢啲武器發射口啊。即係我會心入邊係會成日期望呢啲畫面咯。咁啊，但係今集又冇。咁類似咯，即係我覺得。就算你話玩大玩細啦，即係個 setback 到要求都唔理佢任何啲感情上啊，或者角色上塑造，齋戰鬥場面我都唔滿足，咁我所以呢套我就差個黑炮，我啊擺自己擺去三十幾，即係擺屎Marvel電影尾四咁差咁。 O K， 咁有冇好處啊？咁數完冇好處啊？ 好處我就話真係佢哋兩個 啲感情 幾有火花咯，係 that's all， 同埋嗰個 嗰、那個 rap 即係個消息來源，即係上集消息來源，今集變咗叫做咩自白劑。咁、跟住 rap 嗰下又加埋啲 rap， 又加埋佢嗰啲好似 MV 拍法，咁我覺得又還可以嘅，即係 keep 到嘅呢一個是位置。 咁同無限之戰嗰啲關係啊，就成可有可無啦，係咪？ 不過即係咁啲。其實我都不明白全世界影評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過線稿寫，他只是解釋他為什麼沒有參加無限之戰，他湮滅先迷失而已，大佬他又不是說即是紐約插的那個燈甩下來那一下已經迷失了，那哪關事，他哪有解釋到為什麼不參加無限之戰，我覺得反而這樣拍就不合理咯，你作為一個藝俠， 他不是說被人拉了嗎？他不是一路不是說被人拉了的嘛，是吧？ 但問題拉了，這一刻拉了他，最後他三刀成日出去啦。 那就是。 那面對整個東北在紐約，他不會不理 話。其實他都偷走了他，的確是的，不是那一路都困住。 那但是那東北在東岸，他西岸，即是差很遠的，其實他 們。但啱啦，但問題你又見啊，紅女巫在不知英國還是英格蘭。即係佢喺歐洲嗰邊行街睇電視都見到紐約嗰件事，跟住同幻視話要 say goodbye 打個 kiss 噶嘛，咁即係呢壇嘢全世界知名，咁同埋又事實係噶，你成個東北插咗紐約，咁仲唔係世界，仲唔係國際新聞？唔會唔知咯，即係我覺得，喂，唔係你矮都會同佢講啩，你講到咁樣超人嚟係咪啊？你唔會 咁大矮係咪乜都唔理噶嘛？佢唔係正義噶嘛？其實本身都 咁係，但係 其實佢冇俾多個理由，即係佢點解呢件事嘅過程好似喺呢度冇， 而佢話都冇講， 冇 就牽涉咯， 冇牽涉到。 咁你問啱咯，即係如果你話要解釋， 而且你話佢喺電視機都其實有見過呢一幕嘅，不過佢冇去啫，咁都 OK 㗎。係 啦，或者你擰過嚟， 喂，我呢邊都唔得。 係啦，唉，關咩事啊？我兩次空間緊要啲，咁樣我都明啦，係咪先？ 又或者佢仲 救翻個國家人緊要啲咁。咁你佢冇出現過而家鬧嘅係，即係佢冇點解呢件事喺成件事裏邊，明明係平衡時間㗎嘛。咁佢淨係消失嗰度有，但係就點解之前佢哋好似係冇啊？好似冇呢件事咁咯。 係啦，直頭喺個世界先 冇呢 有件咁大件事。係啦，咁我唔通咯。咁二來我又覺得又你咁樣博法又好正路咯。即係呢個係全世界都未睇套戲已經估到。咁啊，梗係咁樣搏㗎啦。咁 即係原來只不過係佢哋呢邊消失咗，係邊個消失咁啫嘛？佢就交代翻。係 啊，咁啫嘛。我覺得邊有戲嘅？啲人就話好正啊，最尾咩完美接駁咁樣嗰啲，即係有冇睇㗎佢？ 佢啲係變稿嚟㗎啦，已經 係。咪咯，即係咁呢個第一。咁第二，反而我覺得咧，即係有啲高手解讀到，我覺得開心喎。反而第二條，你話雖然望落去又係偽打鼓，但係問題解讀完出嚟，我覺得有意思喎。即係原來可能係暗示。佢能夠喺個空間，喺嗰個量子空間救得翻出嚟，就佢起碼留隻蟻，咁佢可以控制隻蟻過去幫拖，咁有機會嘛？即係我覺得呢啲反而有信心喎，呢個彩蛋。第一條彩蛋我調翻轉，我覺得係即係 bullshit 嘅，即係有咩特別嘅？ 哇！ 你冇花咯， 唔係媽 好 啲稿 件，好多人都已經。 Marvel 啲稿件從來都好奇怪啦，都之前都講過啦，已經有無數稿件讚話 Captain Marvel 會係將宇宙之間最好睇嘅， 嗰個唔使再重複㗎啦，講過好多次。唔係嘅，其實主要係咧，係因為佢喺新嘅呢啲嘅叫第二梯隊嘅系列咧，佢哋已經放棄咗呢個鐵索連收嘅呢一個關係。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佢哋有時咧， 佢今年 唔提都唔奇嚇。咁咧，所以佢唔係好需要你即係去連啦。咁而家佢哋唯一嘅楞係楞咩？就係楞左膠呢件事嘅啫，好明顯見到。咁只要你係左膠你入場啦，咁你唔使理會佢故事有冇關係。咁呢啲散頭作品隨時同個大作已經唔提都唔出奇嘅，因為你上次其實冇啊，蛇信黑炮都冇噶，冇關係嘅，冇關係嘅，即係佢係開頭先楞翻話佢個父王死嗰度係楞翻之前復仇者啫嘛，係啊，咁你最尾出場係咦阿北田去咗佢嗰度係咁多啫喎，咁其實呢件事到底同成個無限之戰有幾大關係咧？其實真係你唔喺呢度交代都得喎嗰度，咁其實你可以話係冇關係，即係總之嗰個鐵索連舟嘅作用已經佢哋唔再睇重啦，咁所以你話佢呢度都只不過係咁樣消一消失，咁即係話佢呢一邊傷都會。有關，即係話佢嗰班，即係佢個身邊嗰班人都消失咗，咁即係話佢都會去參與嘅，即係下一集，即係咁多啫嘛。咁其實人都知道下一集佢會參與啦，睇個人名表都知啦，即係唔使再講啦，係咪？咁所以就真係意義不大嘅。係如果係即係如果大家諗住睇彩蛋睇關聯性咧，你可以唔睇，其實可以唔睇。 咁真係冇 Captain Marvel 嘛？呢下我覺得又好似特登，即 係你又覺得呢集 有 人 人都想 有， 點解佢唔加少少咧？我咪好明。 我冇 expect 我點解呢一集會有 Captain Marvel 咧？ 即係或者有冇啲彩蛋啊？咁 正常，我覺得佢應該出咯。我唔，即係你問我自己係想見嘅， 係啦，即係冇理由完全完全冇。咁而冇 Kingdom Marvel 之餘，任何復仇者聯盟嘅所有角色都冇 乜嘢人都冇啦。 兼又咁樣愣咁啊，即 係佢都唔愣嘅，佢都而家係唔會愣嘅。你唔好期望啦，再係啦。你放低啊呢樣嘢好啲啊，係。 放低啊，即係係啦，即係冇咁執着啦，係嘛？ 放下自在。 因為你都睇到佢，你都睇到佢哋都唔擺呢樣嘢落去咯。你都見到幾套都係咁啫。你仲繼續諗，唔係即係有嘢睇係睇埋個彩蛋啫。但係有冇關係？你唔好預太有關係啦。係， 即係可能啲揭 秘 嘢 啊， 算。 揭秘嘢啊，係啊，係啊。 搞搞笑笑 咁啊，算咯，係。或者有啲嘢係楞翻呢套戲啲嘢交代埋咁啊，或者係佢嘅下一集咁樣，咁可能仲好啲。即係你諗係咁就好啲，係啦。 好， 如果佢到時俾到咯，咁你咪當驚喜咯，係啦，你咁都好啲啦，係啦，冇啦，我而家對 Marvel 冇期望，我淨覺得係膠片嚟嘅呢啲，係 OK， 係 OK， 好啦，咁好啦，咁啊，不打要繼續啊錄不打電影時間，咁我哋繼續講。 好啊，咁啊之後聽你哋各位又大家打高手。 咁下個星期有好多戲喎，要阿不打去睇噶咯喎，係啦。 下禮拜有咩好啊？反而未咁喎，下禮拜 有咩 正嘢？ 下个礼拜有阿 Rock 嘅高空 暴击，哇！呢套去晒沙田喎， 系 踩晒落呢个深水埗街市喎， 系 系啊系啊， 系啦，咁呢套一定会讲啦，咁仲有第二啲嘅，系好似 《世界》，系啊，即系李易峰嗰套，系啊， 即 系 中国版嘅呢个《赌博金》啊，或者叫咩啊，《赌博密树录》啊，《 赌博密树录》啊， 即系嗰时译过做《赌博金》噶嘛，嗰个码头， 个漫画译过，但系正式系叫 正式套戏就叫做《赌博密树录》，本身叫《赌博密树录》，系啦，咁啊嗰套系有套中国版，咁但系又唔知点解打怪兽嘅，咁但系新年就话可能其实系个 game 入边嚟嘅。 系， 咁唔知系点啦，咁呢度不打都要帮大家睇一睇啦，因为呢度只可以喺戏院睇到啦，吓先嘅。咁仲唔知仲有啲咩，好似都系好几套啊，我哋临尾会再讲翻清楚。 好，听你哋讲。 好，唔该晒不打。 好，拜拜。 拜拜。